更有你。不断地告诉自己，过去的已经过去，虽然我还是无法忘记你。曾经我和你哭泣，曾经我们紧紧在一起，你可知道我是多么爱着你。也许我和你分离，也许我们无法在一起，也许我们可以重新再走起。 深入开展文明单位五个一的创建活动中，你还会觉得这段非常经典的旋律有些突兀吗？品味一零三三，与你携手，从身边点滴小事做起，从我做起，崇尚道德，践行精神文明新风尚， 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品味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6月6日，星期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人民日报消息，在2017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表示，中国寻求不紧不松的货币政策，中国央行寻求确保基本稳定的流动性，希望实体企业立足主业，纠正偏离不涉足金融业的现象。全球最大的云服务发布平台之一目前发布了2017年第一季度互联网的状况报告。报告显示，韩国依然是全球平均网速最快的国家，中国大陆平均网速排在第74位。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大陆平均网速同比增长78%。受317楼市调控影响，北京房地产市场正在迅速降温。据伟业我爱我家集团市场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五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共网签2912套，同比2016年五月下降38%。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未来北京房价走势还要看政策，如果调控持续这么严格，北京新房市场仍持续低迷。新华保险董事长万峰指出，寿险是为客户提供生老病死残风险保障的，不是为客户提供投资首选的。保险不是搞投资的，保险是提供保障的。目前寿险业务的发展已经偏离了保险的本源。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

着后悔，还比忙碌让你疲倦。 你走的那天，我的爱也闭上眼，日子像白开水，可以过得平静如春天。 那年在上海的一别，把我们都关进冬天，许多事当时不能妥协，此刻想来是不体贴。 后来在台北的雨天，我选择假装没看见，直到你消失人海里面，我才转身没有到身边。 在上海的一边，把我们都关进冬天，许多事当时不能妥协，此刻想来是不体贴。 我来在台北的雨天，我选择假装没看见，直到你消失人海里面，我才转身没有到身边。 爱你从你眼里察觉，你是你的季节， 在没有人比你理解，都是我的背面，我坚强的 明明是一样的思念，为什么要分隔两边？ 爱经过空间时间考验，只是不说你又不见。 明明想牵手走更远，为什么只停在从前？我怕爱相见飞越时间， 相聚的人不该分两边， 相爱的人不该分两边。 五声送考行 FM 一五三点三爱心送考车，为高考考生保驾护航。三合一中考生看到贴有 FM 一零三点三爱心送考字样，并绑有黄丝带的爱心车辆，出示准考证即可获得一对一免费接送。世界那么大，考出去看看。FM 一零三点三为你的梦想助力一程。感谢福成酒业、新丰源、哈弗 4S 店对本活动的大力支持。 惊喜不断，好运连连，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六月7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三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五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五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生活与梦想舒适，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在听节目的时候，一起来关注一条交通方面的资讯。在这里，三和交警有温馨提示：安全带呢，就是生命带，使用安全带可以将交通事故伤亡风险降低40%以上。驾乘汽车出行，请系好安全带。驾车带儿童出行时，请为儿童选用适合其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避免怀抱儿童或让儿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在这里，祝你一路平安。 一台左臂外眼睛张开，迫不及待，爱是门牌抓过来，因为你有期满载，为你我存在，这世界是我的大舞台，轻轻听着你带把它浓度一百，你的爱爱像金色好带在接力赛，大舞台把冠军拿下来，我要现在喝下你酒红色的爱，快快快快秀出爱的花瓣，没有不该反应在加快，难道你真心发白继续发呆，心动要慢来反派，没有我依赖 Vino Vino 流星时光穿过 Vino Vino 最炫的是我 Oh yes oh no 最爱正要经过 Oh yes oh no 节目的时候，一起来关注一条娱乐方面的资讯。编剧宋方晶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的是《表演一个正在被毁掉的行当》，这是一个宣示着这篇文章具备了传统媒体黄金时代的一个调查性的标题，它又透露着一股公号时代耸人听闻的气质，而同时呢，也弥散着一股资深的从业者对自己这个行当怒气不争、哀其不幸的边界感。 没什么大不了，你在异乡想他的好都忘掉，有些事我们活到现在仍不明了，明明人人

拥有的女人，我能给你一切毫无疑问，怎么我不知道你会对戒指认真，我人在台北心在伦敦，我很想找到那把钥匙打开你的门，你的香甜气息让我得到滋润，分手三年的光阴竟然什么都不剩，我人在台北心在伦敦，一定要找到那把钥匙打开你的门，我还想念着你情不自禁的吻， 电视剧和传统意义上的电视剧呢，根本不是可以类比的东西。夸张一点呢，他们甚至不是在一个范畴内。传统电视呢是这种表演艺术、编剧艺术、导演艺术的综合体。从本质上来说呢，它从被开发的源头就被当作是一种作品对待。而 IP 不一样，它从被开发的源头上就被当作一种商品去看待了。 爱走过火花灿烂的高点，随时间。坠落到地平线，我们都努力很想走得更远，但内心里的疲倦怎么敷衍，像飘不完的飞雪熄灭整座花园，找不到一朵玫瑰还像火焰，哦，太晚一见微笑温暖的挥别，别看见终点还犹豫不决，躲到生病人眷恋，哦，太晚一见带着感谢温暖的挥别，留幸福从前在将来怀念，让没能完成的爱也甜美。

说到 IPG， 无论是作为作者本人还是投资者，对于他的判断要求和期待呢都是不同的，而他是否属于商业的规律那是次要的事，商业属性或许会被考虑，在为了得到投资和投入市场，但他绝对不是制作这部作品的初衷。 我怀念有一年的夏天，一场大雨把你留在我身边，我看着你那被淋湿的脸，还有一片树叶贴在头发上面，那时我们被困在路边，世界不过是一个小小屋檐，你说如果雨一直下到明天，我们就厮守 前三点钟，喝了片酒，头有点痛，寂寞的夜，突然空虚的夜，暂时把心放空。你暖的床单忘了收，你烫的衬衫有点皱，明天开始我将如何面对没有你的以后。那些美好的画面反复在破碎，担心破碎了之后也怎么去不走。陪伴陪伴了 can be so beautiful，可话说的太久，所有的情节都失控。陪伴陪伴 love should be so beautiful， 你给的太多，现在我才懂，只有烟和酒陪伴的凌晨三点钟。 品味1033秘密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生活需要僵持有度，抽空给心情放个假吧。你可以到三河的生态旅游区享受田园乐趣，也可以到温泉度假中心放松身心，或者到高尔夫球场显示一下身手，都是放慢生活、涵养身心的不错选择。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新结城乡公交站开展以来，燕郊高新区始终保持对违建的零容忍态度和高压态势深化推进。日前，燕郊高新区与多部门联合执法，连续奋战十余小时，对102国道、冶金路、惠福路、马启阀路口、半壁店村私搭乱建的活动房、临时房、避风阁门口等违建进行集中整治。行动中，违建户自行拆除15家，强拆45家，1200余平米，清理店外经营17家，流动摊贩29个，条幅10条，门贴38个，立式牌匾广告灯箱58个。接下来，环卫部门将对依法拆除后产生的建筑垃圾进行集中清运，并对原私搭乱建占地进行平整和复原工作，还市民一份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5号上午，副市长张凤林带领教育、建设、公安、环保、食药监、供电等部门检查我市的高考准备工作。今年我市将有4778名学生参加高考，其中文科考生1816人，理科考生2334人，对口考生628人，社会青年214人。全市共设置1、2、3中3个考点，设置考场153个。目前各考点已全面进入临考状态，各考场保密室、音频播放室的摄像、储存、音频播放等主要设备的保养、维护、调试已基本完成。检查中，张凤玲听取了各部门的情况汇报，实地查看了1中、2中、3中考点监控室、保密室、音频播放室及学校食堂。他要求各考点和相关部门要及时做好信息沟通，在工作中要做到硬件完善达标，做好基础保障工作，要强化服务意识，为广大考生提供优质高效的人性化服务，要高度重视师生的用餐情况，严把食品关，确保师生用餐安全。要加强综合治理，重点加强各考点周边的环境巡查，完善应急预案，提高突发事件的防范处置能力，确保高考期间供电、通讯、交通等方面的正常保障，上下联动，全方位做好服务，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良好的考试环境，圆满完成我市2017年高考工作。

有一点留得住幸福。 说到现在，越来越多的行业人士呢，开始有一种反市场的观念，似乎觉得说影视剧制作的差，只是因为一个蛋糕被小鲜肉的片酬切掉了太多，制作经费不足就会导致质量下降，这完全就把本质的问题给颠倒过来。市场只买小鲜肉，他们就是售卖主题，而其他的一切不过都是打包一起出售的连带附件而已。 吸着活在你心的人海之边，有一年初夏上城，云之上把流连托付了风，那是我的念念不忘，你会听到的回声。我了解有些伤口不去碰也疼，我期待你不抗拒其他的可能，我相信只有你令我永恒，才不会向天堂投奔，也不向地狱沉沦。还记得吗，我微笑着说过的话，还记得吗，你流着泪的回答，一言为定，用执着的爱自每次落回答，任何的别离扯不散这缘分。你说的都还带不着我们，你做了我来不及完成的梦，你带着我留下旧东西的余温，想哭的时候背对世界转身。Yeah.

守望着我们，将你怎么